你好，那个各位考生大家好， 欢迎您。再给大家介绍中国民航大学招办副主任于健，于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民航专家，达美航空北京站机务经理赵子进。您好，赵经理。 您好，您好。听众大家好。 那这个于主任也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赵经理哈。 是的，赵子进经理是我们中国民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校友，所以呢，又作为民航专家，今天邀请到了直播间跟各位同学们做一些解答。 对，好，那么如果呢想要报考中国民航大学，同时呢对这份工作又怀有一些神秘感的朋友，想要了解更多，那么也可以呢跟这个赵经理咨询一下哈，业内的一些事情，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好，那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教育部直属的，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理工文管经法相结合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是我国首批示范研究生院的33所高校之一，并首批进入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行列。2005年3月，大学总部撤销，京汉两地独立办学。学校现有17个教学单位，42个本科专业和方向，拥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1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种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型，13个博士后流动站。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9人，俄罗斯外籍院士6名，教授229名，副教授306人。学校培养了10万多名毕业生，其中有37人成为两院院士，200余人成为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学校秉承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优良校训，培养品德优良、基础厚实、知识广博、专业精深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为实现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不懈努力。 好，这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一个概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今年高招录取的一些实际情况。先说一下这个计划，我们以2017年的计划数呢为准，给大家呢来做相关的介绍。因为现在所有的2018年的高校的计划还都没有确定哈，张老师。 是的，因为2018年的计划都还没有做，所以我只是把17年的招生计划情况跟大家说一下。18年的计划应该是基本上持平的。2017年计划是这样的，总数是89人，其中理科78人，文科6人，还有艺术类的专业是6人。 这个数字和2016年是一模一样的哈，没有变化。 对，一模一样。 那我们希望2018年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数字哈，应该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对，应该是。 保持稳定吧。 对。 那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今年有一个变化哈，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是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专业，新增的专业它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将来我们学生的就业方向在哪儿。 跟大家介绍一下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它主要是目的是培养具有海洋地质资源系统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科学素养、敬业精神和比较广泛的适应能力，能够胜任科研、教学、产业和管理部门等相关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在与海洋地质资源密切相关的常规油气、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科然冰，滨海砂矿等，包括海底的热液矿床、多金属结合结壳，然后磷矿等资源的调查、勘探、开发等领域，这些都可以。相应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也可以就业于跟这些专业相关的一些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部门，还有海洋的地质资源勘察、开发利用等领域的这些产业部门都可以的。 那我们的学生如果要是报考这个专业，他需要在哪几门的这个单科成绩上相对来讲要求的比较高一些？ 我们对单科成绩其实是没有要求的， 就是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的这样的。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其实我们学校的好多理工科专业都是这样，物理化学肯定是要求要好一点，但是在录取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选科的， 单科的这个， 对，没有 某某成绩要达到， 对，没有一个这样的要求。对对对。但是对， 就是在物理化学方面有一些学科特长的孩子可能 更好的能够 更容易一些，对， 是吧？ 对对， 这个工作或者说进入学习状态， 对对，可能更好一些。 这是今年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一个新增的专业。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优势的专业，您简单的给我们来捋一下。 我们主要有地学类的专业，非地学类，还有一些地学延伸类，这些专业呢，就是都在招生。我们全国总共这40多个方向，在北京几乎都在招生，都有计划。 就所有的专业在北京都有计划。 对，几乎都有，几乎可能个别的北京学生不愿意上的，比如常年往年报的人比较少的，可能陆陆续续的会有个别的专业在北京不招，但是绝大部分专业在北京都有招生，都有计划。 那么关于这个专业的目录，我们查询这个学校的网站是都可以看到， 对，学校网站都可以查到。 对， 对，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哈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招生简章，或者是我们学校的官网，每个行业每个专业都会有相应的介绍。 对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主要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中国地质大学呢在人才培养方面啊有哪些自己独特的地方。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分制管理啊，我们怎么样来修这个学分？ 我们是实行的，其实不能叫学分制，还只能叫学年学分制。 学年学分制。 对，学年学分制就是相结合的。大学本科可以在3到6年内完成学业，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情况定，那最多不超过6年。另外我就直接说一下这个双学科辅修专业吧，它也是人才培养的一部分啊。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按学校有关规定选读双学位和辅修专业。目前开设双学位和辅修专业的有法学和工商管理，开的比较多的。 这应该是文科专业吧？ 它是管理学学位和法学学位，然后是只要是跨学位的那个跨学科的都可以来选。 这是双学位和辅修专业。 双学位和辅修的，对。然后转专业我也说一下，因为我们对转专业的限制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就是转出是没有门槛的，转入看转入学院它的一个要求，看也要看当年转入的情况，对，可能会有一些考试或者面试，那这个也要看情况，看转入和转出的一个需求。 一般是在一年级下学期还是 前三个学期都可以， 都可以转， 对，一直到大二的上学期都还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转专业的政策。 对， 另外呢，就是很多学校也实行了一个项目哈，就是留学呀、对外交流啊。我们学校目前就是跟国外的一些交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的？我们的这个学生可以参加。 对，我们也有那个是留学基金委的针对本科生的一个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我们目前的学校主要是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派送的是2年级和3年级的学生。学时间大概是3到12个月，在这期间国家留学基金委是负责留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往返机票。选拔时间一般是在大二的下学期。 这个名额有限制吗？ 名额有限制，但是这个不多，对。 有一定的这个选拔的条件， 对， 是吧？ 对对对，我们2017年的选拔条件是在校生的成绩平均分不低于85，然后或者学分绩点不低于3.5。或者年级排名在前30%。 大概每次选拔会有多少同学可以出去公派交流呢？ 应该是10几到20个人。 十几到二十几个人哈。 但这个可能要看基本的情况，因为他每年参加的情况可能也不太一样，他每年会有下一年的这个项目申报。 这是在校期间学习期间。 对，在校期间。 可以有这个机会出去啊留学。那么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一般来讲是升学的会比较多还是就业的比例比较大呢？ 升学的，因为我们有免试攻读，就保送的和考研的都有，包括有出国的，就这个考研和保研加一块大概是40%左右。但这个每个专业也有一定的区别，就平均下来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就业的话，因为就业率大概是95%左右，但这个也要看当年的这个，因为光就业率并不能说明太多的说。 我们的这个学生在毕业之后会大多会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呢？有人一说地质就会觉得哎好像好辛苦啊。 但是这个也要看专业，因为我们有地学类专业，有非地学类和地学延伸类这三类专业。像地学类的专业一般在一些地质啊勘察相关的一些部门，就各省各就包括北京各省都有啊。然后像非地学类的专业跟别的学校非地学的专业 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些通用专业，所以也没有办法进入地质行业的去就业，也都是在社会上各个行业都有。 好，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呢，在北京录取的时候一个大概的分数参考，我们参考一下2017年啊，我们的这个排名。 2017年是这样的，理科的排名大约在7400，然后分数最低分是595分，平均分是603，文科的排名大概是1500左右，然后那个录取最低分是603，平均分是608。 这是大家可以参考哈。这些数据其实也是在官网上都能够， 对，分数都能查到，前几年的分数也能查到。 对，包括像一些录取规则等等哈，这是招生简章上必不可少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来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呢相应的做一个介绍。录取比例啊，比如说专业极差，这可能都是家长和考生比较关心的。 那我大概说一下，因为那个北京也是平行志愿投档，平行志愿投档的话，我们提档比例不会超过105%，不会超过105%，而且是提档不退，就是如果你是服从调剂，所有的别的条件、身体条件都符合的话，我们是承诺不退档， 不退， 对，是这样的。然后专业之间是没有极差，就是按照考生的实考分数，从高到低，按照考生的志愿去安排专业，可能优先考虑考那第一专业肯定是，如果最后专业，六个，因为北京市可以报六个专业，一到六专业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如果服从调剂，我们会调剂到，优先调剂看有没有相近专业，如果考生报考的有相近，我们优先调剂到相近的专业，如果实在没有，再调剂到就是其他的缺额专业，对，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说调剂了不退了，但是进校之后觉得自己不满意的话， 再去申请转专业，对， 转专业， 对，因为转专业相对来说也还比较容易。 所以说进去了但是自己不太满意的同学，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转专业的政策啊，按照这个条件去努力的准备，应该还可以再 去，都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 对 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像工商管理的地球科学与商务方向啊，国际班，这个班在招收的时候是比较特别的。 对，因为他这个班的话，后面两年是经过选拔，是要去那个，加拿大去滑铁卢去读的，所以他的后两年的费用要高一些。就为了是就免得给大家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所以就是说，是坚持不报不录。就是如果你没有报这个专业的志愿，我们不会把你录到这个专业。 调剂也不会给你调。 调剂不会给你调到这儿来。 对。那如果说，但是如果说，他报了这个专业了，又没有这个，比如说符合要求的话， 可以，你没有报了这个专业没录上，可以录到别的专业，别的专业，别的没报的肯定不会来。报的录不上，那你就去别的专业，也不影响。 六个专业就给你调到其他的一些专业来。 对， 这个是跟这个六个志愿一块儿来报的。 对，其中是作为其中之一的志愿。对，所以你，它只是你的六分之一，不影响你别的。 但是你没报的这个话，不会给你调到 那儿。对，不会给你调到这儿。 如果你没报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就叫不报不录啊。 对，不报不录。 那这个是属于2+2吗？两年在。 对，2+2，对。 我们学校两年出国。 对。对 啊，好，那么这个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啊，考生和家长的选择这个专业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比如说分数方面，这个国际班的分数和其他专业录取的时候会有大的一些？ 没有，差距不大，因为 他 在我们学校里边这个分专业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所以还可以， 还可以哈。 对， 也没有说要求一些外语成绩啊什么的。 没有。 但是在 他进校之后还有选拔，对，他后面还有选拔，就是你如果想上这个专业又没有录进来的，进校学校之后也还有机会往里进。 即使你没报，入校之后还 可以进来。入校之后转专业他也是接的。 也是接的。 对。 那好，那么在这个两年之后在出去之前会 他也有选拔。 有英语，比如说英语方面的一些考核吧。 对。 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哈。那像这个专业我们招的是文理兼收吗？还是 没有，我们都是理科， 都是理科。 对，这个专业只招理科。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三所高校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高招政策，中国民航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于这三所高校，大家通过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呢发送问题，我们在直播进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随时提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民航大学，来听一下介绍。 中国民航大学是中央部署重点高校，隶属于中国民用航空局，面向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招生。2018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部签署了关于共建中国民航大学的意见，重点支持中国民航大学特色一流建设和发展。学校也是国内民航院校当中首个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并具有保送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学校拥有各类教学训练运输飞机53架，机务维修实习运输飞机21架，各类航空发动机59台。图书馆与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共建了空客、波音、赛峰资料室，开通了波音在线、空客在线网站。学校生源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始终居于全国高校前列。根据2018年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学校生源质量排名位列全国高校第150名。根据全国各大媒体公布的2016年中国高校本科毕业薪酬排行榜百强高校，学校毕业生以每月8969元的月薪排名全国第82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高达50%以上。 中国民航大学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给大家呢做介绍哈，一位呢是中国民航大学招办负责人于建，还有一位呢是民航专家、达美航空北京站机务经理赵子进。两位好。好，那么关于呢民航大学，刚才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年初中国民用航空局、天津市政府和教育部共同签署的一个关于共建中国民航大学的意见。相信有这么多这个政府和这个教育部的支持哈，就是天津市政府和教育部还有咱们民用航空局的支持，对于学校而言应该说会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吧，于主任。 是的，主持人。 嗯， 因为这个中国民航业的发展，大家也知道这个非常快速，然后呢学校呢这两年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又得到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但是也遇到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说在国家的重大项目的支持上，可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我们是行业民航局的直属高校，所以呢有一些在各方面的支持政策上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今年年初在教育部、还有天津市政府、还有中国民航局，我们三方一共共同签订了这个合作共建协议。主要的共建的目的还是支持中国民航大学围绕着双一流建设，同时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比如说一带一路，比如说的国产大飞机项目，这些方面去做一些重点的科研支撑，还有一些人才培养的这个一些工作。 那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哈。 是的，是的。 会在多领域啊，然后呢展现中国民航大学。那么未来的学科以及专业建设的这个布局会不会因此而发生一些变化呢？ 应该说学校以前主要的人才培养的方向可能还是一些紧缺的一些急需的一些专业，比如说空管，比如说一些这个乘务啊，大家说我们常知道的空姐。但是呢随着这个民航业的快速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需求呢，可能国家更多的需要支持学校在民航的试航领域，试航审定方向，还有全球的航空器的追踪，也就是我们之前大家也知道的嘛，370丢这个失踪的事件，还有机务的维修保障，以及航空大数据分析，还有就是空域规划、智慧机场建设，还有航空的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重大的科研攻关和教学平台的这个建设。主要是这些方面。 所以说这里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澄清一个误区啊，有时候大家一听到中国民航大学，一想到民航就想到空乘，想到乘务员，想到什么，其实这个民航领域是一个特别多的一个各个专业各个工种 在一块儿协同的。而且刚才您也说了，那随着这个重大机遇到来，学科的建设，包括很多像什么智能领域啊、什么的飞行啊等等，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我觉得。而且呢，从我们的这个专业设置上来讲哈，像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等等，那么这些呢，和这个民航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呢，就即使可能不做这一行，将来你的这个就业前景也会非常的广阔。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让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呢，给大家要重点的介绍一下。说到民航大学，我们主要会在哪些专业领域展现自己独特的地方？那我先问问这个赵经理吧。今天您是作为校友哈来出现的，机务经理，您现在的职位哈，当时您在这个民航大学念的是电子信息工程， 对对对， 这个电子信息工程现在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吗？于主任，专业之一吗？ 是的，电子信息工程是在我们学校的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的一个专业，它目前是教育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试点专业，同时也是CDIO 的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那也让赵经理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从这个专业毕业到现在您从事的这个工作哈，这个专业出来都做什么？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啊。我呢是1997年入学的，四年的这个在校学习时间以后，01年毕业的，这现在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毕了业以后呢，也是做了七八年的一线的这个机务维修工程人员，然后再逐步走向领导岗位。这个四年的航大的学习经验的话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也首先又是那不光光是给你一种技术，然后更多的话它是给你一种这个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大家所关注的话呢，就是说毕了业以后的话做什么，做了这个，首先的话呢，就像刚才于主任说的，这个大家接触航空公司一开始接触的都是一线的，就是飞行员跟空乘，但是有很多后台的这些部门大家可能一般接触不到。那我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话，那就是机务维修的话，那就是怎么保障飞机正常的飞行，那就是我们机务的。那分它分航线跟大修，航线的话呢，一般呢就是跟飞机天天进行打交道啊，很多的，把飞机这个每次进港出港之前的话，都要有相关的工程人员进行签字放飞，那这就是航线人员。大修人员的话呢，跟飞行小时以后到了以后的话，要进行机库定检。叫大修。 所以说所有的我们民航大学的相关的专业都跟整个的这个飞机的起落，包括机场建设密切相关，可能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这样的专门人才，是吧，于顺？ 对，是的。 好，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电子信息工程之外呢，在民航大学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专业设置，那么我们简单的分大类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另外呢，今年也体现在招生政策上有一个变化，就是关于大类的问题。 好的，主持人。目前学校设置的学院呢一共有13个学院。我们今年会在经管学院，也就是经济与管理学院里面试点做大类招生。因为以往这个专业里面一共有5个本科专业，那这个学院里面包括工商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财务管理，还有经济与金融。但是目前的行业的发展还有社会的需求，对于管理人类的人才可能需要一个符合性的知识储备要求。所以说按以往的这种培养模式，按专业方向，工商学工商，会计只学会计，物流只学物流，金融只学金融，可能更加不太适应这个，尤其是像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里像民航这么快速发展的需求。所以我们今年把这5个专业合并到一起，作为工商管理类，作为大类招生。 这个下设是3个专业，还是刚才您说的5个专业都在里面？是5个 专业 是吧？ 对对对。 好，那么5个专业合并在工商管理类大类招生。那么这个我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也注意一下，所有的考生报了大类之后进去再分。 是的。 通过一年以后再分。那么这些专业之间也会有一些课程啊什么的交叉，是吧？ 对，第一年应该还是通 识教育。 对对对。 然后再分方向。 对。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今年的专业设置上会新增了2个专业招生。 是的。 嗯， 今年新增了一个交通管理，也就是航空签派方向。 签派是 签派方向，对， 是什么意思？ 这个详细可以让赵经理为大家做一个科普。 航空签派， 对， 对，签派的这个行业的话呢，因为这是如果内行的人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签派专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对于航空公司的运行来说，它就相当于一个中枢电脑，就是所有的。一架飞机的这个商用飞机的正常飞行的话，它应该有三个部门的签字，一个是飞行部门的签字，就是机长的签字，还有一个就是飞行工程师的签字，维修部门的签字，第三步的话呢就是签派，签派在综合完机长维修工程部的这些指令完了以后，都合乎标准了以后，根据航路啦，根据这个配重啦等等，他是最后一个签字的人放飞，所以他叫签派。大概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哦，是这个。我第一感觉哈、是迁徙的迁，然后派遣的派。我在想啊、签派原来是这个哈、就是其实是有调度的意思吧？ 对对对对， 是吧？这是交通管理。那安全工程专业，我们主要维护的是哪一方面的安全呢？ 应该我们这个专业还是主要围绕航空安全因为安全是这个航空特别是飞行这边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因为它跟公路交通不一样是吧，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安全预度要求非常的严格这个专业主要还是围绕航空安全相关的管理部门，因为每个航空公司每个航空运输机场还有这个包括空管部门，它都有相应的一个安全管理的这么一个职责和职能，所以这些部门也都需要相关的管理人才安全类的管理人才还有技术人才 那么在我们已有的专业当中有跟他们这个比较相像的一些专业吗？ 应该说相像的可能还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专业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符合性的要求，可能你比如说学习航空公司的安全管理人才，可能他对机务相关的飞行相关的这个知识储备要求会高一些所以说我们这个安全，因为他本科阶段学安全的话，更多的可能从安全管理的这个风险管理这个管理理论这个角度去做一个这个人才的一个培养然后真正的安全管理类的高级管理人才，可能更多的还需要有相应的业务支撑业务知识的支撑 那所有的相关专业如果从名字上看，大家会觉得哎有一点，比如说交通工程啊，交通运输啊，交通管理啊，但是里面走进去的话，细分的话会有很多的分支和它不同的这个偏向的这个领域，是吧？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需要考生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招生章程，还有一些专业介绍，尤其是我们的专业目录里对应的这些专业所在的所属学院，那这个就更容易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的电子信息工程是在我们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它这个学院的专业肯定是围绕航空器的电子电器类的这些研究比如说我们的航空工程学院里面的飞行器动力工程，它更多的研究的是飞机的发动机这方面的。比如说空中交通管理学院里面的交通运输那肯定就研究的主要是空管方向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经管学院，那可能研究的更多的是航空运输整个企业也好机场也好它的一些这个管理层面的一些 那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去仔细的看每一个专业究竟是做什么的将来的这个课程方向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比如说选择你比较喜欢的专业来填报？ 是的。 好，那这是填报志愿方向给大家的，填报志愿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就是说一个学校那么多的专业，你得把每个专业的都好好的去捋一遍看一遍，都是学什么的，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特长和潜力，然后呢去报这个相应的一个专业。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在北京录取的这个人数和去年相比的一个变化是否有。 今年预计应该和17年还是一样的本科应该是在120人左右的招生计划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部分40人左右的飞行技术的计划 这是在提前批。 对对对， 提前批录取。现在的这个面试啊等等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是的，飞行作为提前批的它的面试这个报名工作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应该可能在体检这个阶段 好，那这是今年的一个中国民航大学专业和计划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哈。我们给大家呢介绍这么多，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大家提出了一些关于民航大学的问题，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大家一提到民航，然后就会想，诶，这个专业性比较强，对身体的条件会不会有更多的限制哈？我们这里就有很多问题，像车，他想问一下，斜视多少度不能够报？ 按我们现在的招生章程的话，斜视是不可以报考一些空管还有机务类的相关专业。 嗯，机务类相关专业指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航空工程学院的，还有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的这些，大概涉及到八个左右的本科专业。 那就是说，像赵经理那个专业是不能够报的。 对，在这个工作过程中的话，斜视是稍微有点影响的。 嗯，好，阿瑟想问一下，这个人数是否增加？刚才您说了哈，基本上是120人 不变， 不变的。对，他说孩子裸眼视力 4.3， 校正视力 4.8， 镜片呢现在就是150度的眼镜啊，不可以报哪些专业？ 嗯，他这个视力情况应该是所有专业都可以报考的。 嗯，没有问题哈， 没有问题。 这个一般的这个近视的人哈，可能这个我觉得算好的了吧。 是的，是的。 才150度，有时候不戴眼镜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嗯，这是没事的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来放心的报考。好，来看一下如果说报考民航大学的话，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方面的要求，比如说录取规则呀，以及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排名分数的参考。 我们的录取规则参照2017年的招生章程的话，应该还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也就是说在平行志愿的情况下按照分数优先，包括是以投档成绩为准，包括这个政策性加分的，但是那个专业安排的话，不考虑专业绩差，没有专业绩差。 没有专业绩差。 是的。 嗯。像还是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有关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斜视是不行的哈，那如果说是比如说色盲色弱是不是就更不可以了呢？ 对，这个在招生章程上也对于一部分专业会有一个色盲色弱的限制，比如说空管，比如说机务类的专业，它都不可以招色盲色弱。 那刚才您说的那个赵经理的那专业也不行， 也不可以， 都会分不清线是吧？ 对，因为线有颜色，红蓝之分。对， 对，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分不清线，但是他也从事了相关的一些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他其实有时候分不清，有点色弱。 对， 那么所以大家在考虑的时候啊，这个视力的问题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限制哈。好，那么在这个专业方面，如果说大家进去之后，对自己的专业不是特别的满意，在转专业方面我们的门槛高不高呢？ 目前对于北京生源来说，入校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就可以在前10%的这个北京生源中就可以自由申请转专业。 嗯， 这个不做任何限制，当然前提条件是他的身体要符合要求。这10%我再强调一下，是考到中国民航大学的北京生源的前10%。 哦， 所以应该说还是机会非常大的。 需要单独排队的是吧？ 对，就北京生源单独排队。 北京生源单独排队。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呢，在2016年是航空电子方向，那么在15年和14年呢是无线电技术方向，就想问一下这两个方向有什么区别，你看谁答一下。 好的，我作为从招办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专业设置说做了，从2016年做了一个调整，就是说原来的电子信息工程括号无线电方向和电子信息工程括号自动控制方向，在2016年这两个专业进行了合并到了我们的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括号现在改名叫做航空电子方向，也就是说这个专业目前围绕的还是航空的机载电子设备维修也就是说航空的这个电子电器维修这个领域去进行人才培养。具体的就业的话也可以具体的这个工作内容也请赵经理为这位考生介绍一下吧。 就是今年的那个方向是航空电子。 是的。 好，那赵经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真有问的哈，说这个民航大学就业率啊什么的，北京的生源基本上可以回北京工作吗？阳光问的。赵经理就是北京人是吧？ 对，我是北京人。 好，那这个关于就业的方面，您觉得作为业内人士来讲， 您给我们的同学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据你了解的情况。 行了，就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这个中国的民航还是属于一个高度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说现在北上广这三大城市，这个民航的工程人员、高级工程技术管理人员都是非常急缺的。 嗯， 大家都在说这个飞行员急缺，其实呢，机务专业的人员也是非常急缺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声援来说的话，这个而且也还有一个北京新机场的这样的一个启动，2019年年底的启动的话，对于大家、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嗯，北京声援基本上都回到北京工作吗？宇主任？ 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区域的考生，他的就业这个地区的就业的需求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属地生源应该说在择业上、就业上会有非常大的优势。 嗯， 因为很多公司可能更愿意要本地户口的。嗯， 还有一个问题，说统计学专业啊，大部分毕业之后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这统计学专业目前是在理学院，它主要可能还就是民航统计相关的，因为它毕竟是偏数学类的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理学类的专业啊，理科类的专业。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提前批的问题哈，说这个现在面试啊都已经结束了。初心他说所有的专业都已经报完名了吗？他可能有一个， 对，他可能有个误解， 错误，对对， 是，也就是说。对，我们现在30个本科专业里面只有飞行技术这个本科专业是需要本科提前批进行报名面试的。其他所有的本科专业都是在正常的普通的本科批，只要按高考分数录取就可以了。 嗯，飞行技术基本上就是招飞行员的吧。 是的，飞行技术就是飞行员。 嗯，所以不用担心，还画了一个惊讶的这个小表情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关注中国民航大学的相关专业哈，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报就可以了，除了这个飞行技术哈。好，那么还有大家呢在问哈，有关这个航空大学各专业的毕业生的去向大多是哪里。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所以呢不能够给大家再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解释了啊。那么在稍后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就相关的问题一一的来解答，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好，那么有一个问题应该在结束之前可以这一段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近几年的统计，大家的分数和排名大概能够达到多少，报我们学校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近三年的统计的话，我们本科录取的平均分应该是在一本线上5到10分左右。 嗯嗯，好，那么相关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提问，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大家呢做介绍。今天我们三所学校，中国民航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欢迎大家随时的提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一对一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

您好，圆圆。 哎，您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这个高招直播哈。前段时间为大家介绍了有关自主招生方面的政策，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介绍中科大呢关于这个本科的一些招生问题。也谢谢黄老师。来看一下哈，在昨天，就在昨天第二届的墨子论坛上呢，中科大的这个校长包信和透露说呢，我们将启动一个高新校区啊，而且物质科学研究中心呢也即将完工了。这也是昨天啊，这个刚刚进行的。那么这是一个最及时的消息了。那么科大要做的不是传统医学研究，而是新医学。那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就在想，那么今年的本科的这个招生会涉及到比如说一些医学类的专业的投放吗？在北京？ 我们现在不会在这个本科招生的时候就直接这个给这个具体的医学类的这样一个招生名额。 嗯， 因为我们学校的这种培养模式呢，是先基础学，就是先进校以后呢学习基础，然后呢三年基础结束以后呢，再去这个向这个医学医疗方面的这个人才要求的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目标，然后后续的这个培养。 嗯，那也我们比如说学医学类的，可能会觉得，哎，病人呢可能先查个血呀，拍个片子啊，这都是传统医学大家耳熟能详的。那这个医学新医学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和研究呢？这里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一下。 哦，关于这个选新医学的这个，我现在因为这个是包校长这个昨天刚刚才这个对媒体公布的，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具体的去了解这件事儿。 嗯， 可能很抱歉，还暂时给不了这个回答。 嗯，好，那因为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哈，我这也是特别的好奇，想问一下，了解一下哈。那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2017年哈，在北京实际上录取了多少人？因为每年我们都知道是20个的普招计划啊。 对对，我们2017年呢，我们在北京录了26位。 嗯， 26位。那么20个普招计划完了，我们还有3位是自主招生，还有3位是这个创新试点班，就是我们少年班学院的创新试点班。 嗯，好，那这个中科大希望录取什么样的考生？听说我们尤其是喜欢物理学科特别擅长的，是这样吗？ 因为中科大是一个以理科为主、理工结合的这样一所大学，当然现在我们在管理、医学，包括这个金融，这样一些学科领域里边，我们也在加速的发展。那么，科大的这个对学生的一个每一位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对数理好的学生，我们更偏爱一些。 嗯，所以在我们今年的高招手册上，您的这个标题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学好数理化，是吧？嗯，2018年还会在北京多投放一些，比如说理科实验班啊、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这样的专业的计划吗？ 这个我们会尽力的向学校来争取这些指标。 嗯， 像我们在北京只招普招只有20个同学。但是我们每年学校会给我们至少3个这个英才班的指标，完了我们还有这个理科实验班的指标。 嗯， 所以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这个普招计划虽然不多，当然这个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嘛，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在北京投放的这个专业指标呢都是最好的。 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英才班是指的科技英才班吗？ 对，科技英才班。嗯， 科技英才班它是如何来挑选学生的呢？ 科技英才班是这样，它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投放指标里边我们就会有这个科技英才班的指标。 嗯， 然后第二个进入的通道就是进校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入学考试。那么这个入学考试里边我们会选。 喂，好，我们来检查一下线路啊。目前的这个热线电话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请导播呢来检查一下。嗯，好，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个连线啊。 那我们好，王老师您听到了吗？ 嗯， 喂， 好，我们呢稍后呢再接进这个中科大的电话。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在微信平台上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也请这个老师们给做一下解答。关于中国民航大学的有很多听众都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就业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像就业都是在民航系统吗？玉主任？ 是的，我们学校因为属于行业院校，所以我们的人才培养就是针对行业的需求去设置的这些专业。应该说所有的专业都是有相对应的一些这个人才需求的。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专业，可能常规的同学来认为这个是一个普通专业呀。但是民航领域，因为它的航空安全，涉及到的一个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因为中国民航有一个全国民航的唯一一个叫做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测评机构，是就设在我们中国民航大学里啊。也就是说这方面的人才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会侧重民航系统啊，将来的就业。那如果说不去民航系统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些专业的知识也足以在其他的行业当中工作当中有突出的表现了。 是的，我再给位同学再介绍两个数字。一个就是我们本科生里，我们全校的本科生里，毕业生里，就业在北京市、北京地区的比例达到了 16%， 这是2017年的数据。但是呢，我们反过来再看另外第二个数据，也就是说，我们北京地区的招生计划占全校的本科招生计划占到 2.5%， 所以这两个数据一对比，大家可能也能很好理解了，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所以作为北京生源，他在北京地区就业应该是有非常大的竞争性的。 嗯，好，谢谢。好，我们再回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黄主任，听到我说话吗？ 啊，听见了，刚刚对不起，刚刚断了， 有点断哈。好，那刚才我们了解的是科技英才班如何来选拔学生。 那么科技英才班呢，我们有三条通道进入这个科技英才班。第一条通道呢，就是每年我们会再进行投放固定的这个英才班的指标，这几年连续这几年都是三个指标，就是我们是20个普招计划里边，我们有三个英才班的指标。 嗯。 那么第二个通道呢，就是进校以后我们有一个入学考试，那么这个入学考试里边我们还会再选拔一批进入到英才班。那么第三个通道就是在进校以后，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是有这个实力或者有这个精力来这个进行这个更高层次这样一个学习的话，那么可以申请进入这个英才班。 嗯，这是科技英才班对于北京考生来讲有三个指标，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就有了，其他的大家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另外呢，中科大是注重科研能力，那我们同学呢进去之后会有哪些科研实践的机会呢？ 科大的学生科研实践的机会很多，这也是科大这个在人才培养方面很重视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学生，我们的本科生在高年级的时候，比如说在三年级上学期就可以进入自己喜欢的这个导师的这个研究团队，参加到这个团队里边去，和这个同学们一起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这样一个科研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参加这个数学、物理、化学、机器人，还有国际遗传工程机器竞赛等等这样一些大型的国际大赛，来这个锻炼学生的这样一个科研能力。第三个就是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大学生的研究计划，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学校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科研能力，让学生有科研实践机会的这样一些途径。 那么在跟这个国外交流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交流活动，或者说有没有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呢？ 我们这个跟国际一流名校的这个合作办学的高校有很多，我们大概有几十所这样一个世界一流高校的这种合作。那么我们通常通过这种暑期的课程项目，或者是暑期的研究实习项目，来把我们学生送出去，就是我们称之为走出去，来锻炼我们学生的这个国际的这样一个视野，拓展他们的国际化这种视野。那么同时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呢，还有他们各自的这种友好学校的这种合作项目，每个学院都有，他们各自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些世界名校，他们进行这种互派的项目。 嗯，好，那么关于中科大，大家所了解的有三次的转专业的机会，这三次的机会分别都在什么时候？ 科大是这个对外对这个媒体公开宣称，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完全自由的来重新选择专业。那么科大的本科生有三次啊，至少有三次自由选择专业的机会。第一次呢是在进校一年结束的时候，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范围内来选择他喜爱的这个学科或者是相应的学院。那么第二次呢是在二年级的时候啊，在二年级的这个春季学期，那么可以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这种中期分流。那么各个学院呢，他们都会来接收一些这个学生这个分流。那么这个各个学院的这个分流的计划呢，它是由教务处来统一的对学生进行公布这个信息，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申请。第三次呢就是在这个高年级的时候，那么学生每个学期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请转专业。 三次的机会哈，起码三次。那么在这个深造以及这个就业方向上，我们也来看一看。想问一下，这个中科大升学的这个比例和就业的比例哈，各是多少？哪一个更大一点呢？ 我们学校的这个每年国内外继续深造的比例，大概在75%。这个是大概是一个下限吧， 嗯， 就是说这个好的年头呢，可能会达到80%，这更高。那么在国内深造的，如果去大学深造的话，那么基本上像清华、北大、复旦、上交这样一些学校，他们会优先录取我们学校的这个无论是保研的还是考研的学生。 嗯，说到深造方面，那么出国的比例会有多少呢？去国外 出国的比例，我们大概平均大概是30%吧，就全校的平均。 嗯， 但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英才班的这个出国比例，可能更高，达到60%，比我们学校平均比例要高出一倍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已经知道了，已经听到了哈，我们的这个深造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那么相对来讲，就业的同学们剩下的这些他们要去哪里就业？大概有20%，是吧？左右。 对，这个剩下的20%呢，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些是就是当年出国申请，可能他自己觉得不满意。一个是学校可能不满意，再一个可能是这个资助的额度可能不满意，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来年继续申请。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他们想这个通过这个考研来继续，就是来年继续考研。 嗯， 那么实际上真正参加直接就业的学生是很少很少。 是。 那么每年这个这种大型的这种招聘 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很多都是很好几个单位来讲一个学生，所以这个学生的这个就业的这种几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单位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而且呢，中科大是比较注重这个基础学科的哈。这个，那如果说是基础学科的话，对于我们的就业又有哪些好处呢？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想是这样吧，就是这个实际上，不用多说，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就像盖楼一样，万丈高楼尽管是平地起，但是它的基础决定了它的高度。 嗯。一句话足以了。 为什么科大要强调基础？就是因为学生今后能够飞得更高，走得更好。 嗯，对于我们北京考生的这个报考，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们现在对北京考生的建议呢，我们还是第一就是对于那些喜爱中国科大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以第一志愿来填报校。因为这些优秀的学生，他们同时他们非常喜爱中国科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用其他的志愿的话呢，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啊，进入到中国科大的机会。那么如果他们这个以第一志愿填报我们学校，同时在一个相对低一点收分的这个大学作为第二志愿来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保一保啊，那么这种填报的方式我们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还有一些同学可能想这个，特别是我们北京的孩子，这个特别想去北大清华，那么我们当然也是鼓励他们去填报北大清华。他们可以第一志愿啊，平行的第一志愿来填报北大或者清华，那么平行的第二志愿来填报我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嗯，如果说是建分之后哈，怎么样能够联系到我们北京招生的老师呢？ 我们在建分之后，我们实际上在建分之前，我们就会有一个招生组啊，就是在北京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咨询点，我们会向社会公布，然后同时公布我们招生组的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么我们建议在填报我校的时候能够和我们在北京的招生组保持联系，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建分之后，保持与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老师联系，随时可以能够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最新的动态。 嗯，在北京 很帮助。 会有咨询会吗？类似的活动？ 咨询会我们每年都会去参加，因为北京一些大学和中学都会有这个校园开放日，那么我们基本上都会参加。 嗯，好，那黄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现在可以记下来的电话号码啊。 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负责人的电话有两位，一位就是我自己，还有一位呢是陈老师，尔东城陈老师，他的电话是手机152-1551-7202。 好， 152-1551-7202。 嗯，那么大家呢，相关的一些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看明天的微信啊，我们也会把联系方式呢，介绍给大家，也方便呢大家呢，随时的查看。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黄老师呢一块了解到这儿，更多更详细的问题，也欢迎啊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随时的和我们的北京招生组的老师取得联系。谢谢黄老师。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那刚刚呢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黄建华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中科大今年的相关政策哈。那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大家的这个留言也在继续，利用节目结束之前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说一下这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吧。每年都有这样的问题哈，堂堂的就是问几个校区是如何分配的啊，这个看来对地质大学呢还有一点点的不了解哈。那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区别。 我先明确一点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只有一个校区的，在位于北京市的海淀区学院路29号。我揣测一下，学生问的问题是不是想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我们是两个独立的学校。 这是两个独立的学校，而不是说一个校区在北京，一个校区在武汉。 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只有一个校区的。 好，就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问题，我把它结合一下啊。比如说，和他想问英语专业侧重哪方面，然后就业方向。民航大学的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航空器上的计算机技术，还是普通的计算机技术？那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关于计算机，刚才我在 说了一下， 回答的已经说过。 所以说呢，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专业哈，大家都是学，但是将来可能我们在最后一年的时候会侧重于我们的这个民航专业来进行。但是如果大家这个出去就业的话，可能首先就会侧重于民航系统。是吧？ 对，因为我们学校每年的从10月份就开始，就各大航空公司、机场、空管部门，也就是航空类的企业都会入校进校招聘。应该说，进校招聘企业所提供的岗位已经超过了毕业生的岗位，毕业生的人数。所以说，只要是毕业生达到了相关的要求，应该是就业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位世雄想问一下，女生在民航大学能够报什么专业？能回北京民航系统吗？ 女生专业个别专业会有一些限制、因为有一些工作岗位可能会要求 好像有只招男生的这个专业吧。 对对对，是像空管专业、交通运输专业，还有飞行器动力 工 程， 工程 相关专业。高考招生的时候是只能招男生，因为怕控制不住比例。但是呢，女生可以入校之后转入到这些专业中去。也就是说，我以后想做空管，可以入校之后转入到交通运输，或者转入到飞行动力工程，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这些专业其实是可以有女生的。 是的，是的，但是量不会太大。 报名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 对对对，因为 报志愿有点限制。 对对对，因为控制不住人数的话，就怕这个专业女生太多。 那也就是说，其实有些专业是更适合男性的。这也是从女生将来的一个就业什么的角度，或者学习的角度来讲吧。 对对对。要不咱们请赵经理也说一下，咱们具体行业中到底女生是具体做哪些方面的吧。 好，那我给这个赵经理30秒时间。 谢谢主任。这个据我们的观察的话，现在各个行业的话，都女性都是无处不在的，也是一个中坚力量。都是 OK 的。 都是可以的哈。 对对对， 好，只是报志愿的时候相关专业考虑一下，进去之后如果实在想学也没问题哈。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相关的介绍我们就给大家呢说这么多。那明天呢，我们会有相关的文字推送哈，大家也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明天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即将来到节目当中直播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关于这三所学校，您在我们直播时间内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并且随时在上面提问。好，今天就是这样，我是杨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